你只一岁一，三角关系会不会流行？的游戏，难道你真的忘记 Kiss me 是多久前的事情？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哎呀哎呀呀，八卦问我就对了。哎呀哎呀呀，原主角就是他。哎呀哎呀呀，八卦问我就对了。哎呀哎呀呀，原主角就是他。 是水饺和爱玉冰， 偷偷摸摸，鬼鬼祟祟，神神秘秘， 我赶快和七个蛋饼躲在墙角跟下去。 哎呀哎呀呀，他们怎么会在一起？哎呀哎呀呀，二话都在我手里。哎呀哎呀呀，他们怎么会在一起？哎呀哎呀呀，二话都在我手里。 暗恋着汉娜苏西，偏偏喜欢萝卜糕的是清真石木鱼，赶快上口音节目把这八卦传出去啊。 在一起，哎呀哎呀呀，宝宝都在。

的脚步，啦啦啦呜，不是心跳停了暂步，这是谁无声你的我是停留的角度，能知道你其实是流浪还是颠覆，不抱住轮回了二十八年的老赛布，习惯只习惯记录放进大陆，放假是一只月的高一句是优雅的图，去写进内心也很不敢做回弥补，跟别人说那滴眼睛的白色灵光珠，穿起舞流泪你写进冷冻老虎，是谁的脚步眼前跳舞，手套抱蜘蛛心情不顾，心跳的日子白色的图 经打开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以后的我是个陌生人，重新走和陌生旅程，巨大的世界微笑一部分，只剩我想念你的心在忍，巨大的世界微笑一部分，只剩我想念你的 是雨后闪亮的第一颗星，即使眼角还有泪，也是最美的表情。是夏日，是黄昏，是低飞的黄蜻蜓。 每当我面对你，就知道自己美丽，因为你吸引我的样子下巴，寻找你的眼睛，我发誓给你我最美丽的表情。 Oh, won't you be your smile again? 你勇敢的心最近很脆弱，微笑让泪水值得。 Oh, oh, 你Give me your smile again， 绽放的笑脸，玫瑰也是色，微笑的歌，全世界都唱和。匆匆的交错，它再短我也盛开过，生命如此的美好，有些苦一定要经历过。啊，哦哦，你 won't give me your smile again， 你勇敢的心曾经很脆弱，微

因我为爱而生，只因为我为爱而生，我爱的这个世界，这个人生，为你而生存。因我为爱而生，只因为我为爱而生，就让我越爱越疯，越陷越深。 妥协吧，不要再为难。